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播出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陈伟。 我是 Hassan。 我是佩芬。 香港的占领运动今天呢踏入第54天了。之前呢有一种说法说呢，香港的占领运动呢可以说连一块玻璃都没打破，但是呢这样一个神话呢昨天就打破了。而且呢我们从电视新闻画面上也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冲击啊，冲击的是香港立法会的大楼，这些的示威者，几个示威者吧，应该说是，他们是搬了这个附近的铁马，直接就搬着这个铁马往立法会大楼的那个玻璃门上撞，那最后呢，也是撞了几个大窟窿，最后呢，还有一名示威者，他是钻进那个窟窿里面，就进到立法会大楼，但是呢，他在立法会大楼里面没有进行大肆的破坏，进去之后呢，一会儿就出来了，但是就这样一个冲击事件，令很多的示威者担心，这是不是会成为占领运动一个性质改变的分水岭？因为你确实能够从这些细节当中发现，这跟过往的54天所谓的爱和和平性质和基调就是完全变样了。 没错，其实在昨天发生这个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场景，其实立法会在昨天的时候应该有两场会议要开，所以呢被迫延期了。同时呢，其实在当天呢，一些原来支持这个所谓战中的这些反对者们，其实他们还想抛清关系啊，说这个冲击者们跟我们压根儿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爷们儿的， 你不接受是吧？ 就是 你觉得他们就是战中者？ 对，你说这些人啊，本身你要保持一个这样的态度，本来你就是引领者，那你现在说冲击了，你又反倒谴责他们，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非常懦弱的行为。 哎，现在呢，就是非常关心哈，各方是怎么样评价的？一个就是学联和这个学民思潮，所谓的双学。那他们呢，首先就站出来说，这些冲击者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不是在我们的策动和发起之下来进行这样一个冲击活动，而且我们是。也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冲击立法会， 是 这是一边。那另外呢，战中三子呢，他们似乎没有在记者面前说一些表态性的话。其他呢，泛民的议员们，他们昨天也是非常迅速的就开了记者会，说我们坚决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他们不是我们之前的绝大多数的占领人士，而且包括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昨天也就跟好像大陆的官员似的，一直在立法会旁边这个巡视啊，就看现在的修复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些威胁。他就说我也相信他们不是占领人士，就是跟在京中的占领人士呢一定是有区别的。那大家都会怀疑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进行了这样一个冲击的活动，因为昨天你看到电视画面里他们个个都是戴着口罩的，相当于是蒙面人一样， 是 撞完之后他们就跑了。 对对， 所以这些也确实跟盛伟说的不爷们儿，你说你干了事儿你就出来承认，并且你说即使你要是扔个什么汽油炸弹什么的，你做一些自杀式爆炸也会有人宣称对这个事负责嘛，是吧？但现在谁都没有，包括那个黄洋达，大家都怀疑说是不是热血公民他们在那发动的，甚至有人去记者们去这个什么 Facebook 啊，去这种高登网上去似乎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他们也出来说这个不是我啊，没有人承认。 但是有一个特别奇妙的现象，你不觉得吗？昨天拍的画面是相当的清晰，我觉得这个里面有 因为记者一直在候着， 记者 通宵通宵在守新闻， 其实他们每天都在现场， 每天都在 去部署的，对，所以肯定可以拍到。但是我昨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尽管现在我或者是大部分的市民也不知道冲击立法会的那些是什么人，因为他们戴着口罩，然后冲击完了就跑掉了。那但是呢，有一些分析说，就是他们这批人是冲着那个网络23条的那个版权条例方面去冲立法会的，因为当时候好像有一些 传言说立法会要通过这个草案啊，所以他们就快点就是进行这个行动。但是我也相信，就是我自己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冲击的那一批人我不太相信他们是哪个占领者，但是你现在在政府总部那边那么多人，好像樊叔说，就是你突然间有一批人搞一些破坏的时候，大家也会归于哪些占领者的那个队伍里面。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搞清楚他的身份的时候，还是不要太武断去批评 下结论 来一配 他们就是占领者是吧。 是， 这说明大家还是有一种同情心，我觉得就是或者说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的那些事物的一些想象，比如说你希望他的这个基调就是永远都是爱和和平，就真正的占领者他们是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理念，不希望大家尤其是香港市民他们这么多天两个月以来赖以信任的这样一个基础被破坏是吧。但是现在是抓了几个人，可是还是没有确认他们具体的身份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当然冲击立法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就是有失控的东西。可是你说真的一路以来爱和平，你说小小的这种零星，你说之前黎智英被人家丢这些内脏这种东西，对，后来也抓到人了嘛，就其实在里面其实一定有。我觉得我们其实从第一集开始谈战中，我不知道，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人来说，你觉得现在所有的发展你都是可以预见的真的。就像我们指太阳花学运，它中间也有一场意外，就是冲到行政院的那一天的那个晚上，我觉得群众到最终疲态了，到最后其实情绪它的控制是比较难的。可是刚刚应该我们提到说，你说这一些切割啊或者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中间也有一些微妙的地方。你说就像说两学学民思潮跟这个学联他们在切割上，像学民思潮就会黄之锋就会觉得，对，或许这个东西我们暴力我们不占也不应该是这样，他也不未必是我们的就是占中这批人，可是如果要用到谴责这样的字眼可能也没有必要。那在学联上面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可能要更清楚的切割嘛，因为现在在涨这个东西。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场，不管是爱与和平或是整本身的诉求基调，带上把人带上街了，大家刚刚都提到其实很多东西真的得承担，不管这是不是所谓的这批人，这大家都会不会分得那么清楚，都会算在这批账上。我觉得这是市民的一个观感。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他在香港在走台湾路啊。其实十多年前之前，其实台湾也出现这种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族群撕裂的情况。其实现在他是不是跟台湾之前那种有一些相关性呢？ 我觉得可能最近的比较是比较冲击立法会这个事件。你想占领立法会，这应该是台湾的学生先干出来的， 没错。 所以之前在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的时候，香港有一种声音就说，如果是发生在香港，香港市民能不能接受？你看在台湾至少有一半的市民他们对学生这么样的做法他是抱以一种支持的态度是吧。当时呢我们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在香港，香港它毕竟是对于法治它这种所谓的核心的价值是抱着一种非常苛刻的这么一个遵守的这么一个态度。你现在你就完完全全是看到香港社会对于这样的行为他们是零容忍，可以说你不管是泛民还是建制还是普通的市民甚至大学老师，你所有人你问他你怎么样看这些激进的分子他们冲击立法会，没有一个人不对他们报以非常非常甚至是最为严厉的批评的。可以说战中发展到现在哈，你说之前族群撕裂也好，我说在这样一个极端事件出现之后反倒是出现了一种空前统一的态度， 没错， 就是抵制暴力是吧。 没错，可是我觉得刚刚有几个点是不太一样。因为台湾太阳花运动是因为那个肇事的那个点其实就在立法院，所以他立法院是一个最清楚的指标，因为是立法院出问题是没有去把关嘛，我觉得他是很清楚的指标。 对， 还有我觉得时机点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一开始就抢占的这个我一开始讲重要的这个核心据点，可是战中是到一路以来一直到最后我觉得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当情绪已经到，我觉得待会我们可以有民调数字可以去讲，在市民的情绪或许已经出现有些分歧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最好，如果要做、嗯、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做搞不好还有可能的、嗯、 有一个看法就是说现在战争可能在香港已经差不多要完结了、 嗯、 但有一个概念就是将来那个战场可能会转移到那个立法会的辩论里面， 没错， 就是议员跟政府的角力、 嗯、 所以呢昨天就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出来，当然呢就是不是这个后果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呢还会有更多的指标要给大家介绍，发生在这50多天的占领运动。三点话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点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森， 我是佩芬。 其实我们看这50多天的发展以来呢，中间有多次的所谓的民意的逆转、 嗯、 那这些逆转的因素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跟政府和警方的表现中间有没有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事件、 嗯、 那像之前的催泪弹的一个释放，包括催泪弹一月季啊，我发现在京中呢、 嗯、 占领人士他们有这么一个行动，就是在催泪弹发放一个月之后呢，他们有一个祭奠的这么一个仪式，那么在那个仪式当天呢，也是令到占中的这个人士呢会突然间变得多起来。但是随后呢，我们看到占领中环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你不管是从市民参加人士甚至是传媒人的角度来说，都显露出一种疲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场，那久而久之的话，大家的一种意志力和这个关心度势必会下降、 嗯、 那于是乎在整个的社会气氛的带动之下，你会看到民意它会在其中同样是反映着这样一个心态。那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呢，是来自于港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家的机构都在进行民意调查，公认的公信力比较高的就是港大的民意研究计划，那么他们在本月中进行的民调呢，结果是显示有82.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停止占领运动，较本月初就是明报委托港大进行的相同的民调70%上升了13个百分点，还有6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立即清场。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是从看82.9%这样一个绝对数字，它已经是我们看到过的所有民调以来，就是支持退场的是最高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可见哈，现在的绝大部分的市民，他们对于这样一个占领中环的行动，可能也是显露出一种疲惫的姿态，因为尽量的希望你们要快点收场了。 嗯，其实没错，其实除了港大以外，其实包括其他的地方，产生一些民调，都会显示至少有70%的市民是认同这种退场的情况。其实我在这些日子啊，也看到一个所谓的条幅哈，这个条幅是立法会他自己写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展板吧，他写的有8个字哈，重回正轨，凝聚共识。当时我就看到这个，想就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一种波动的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一会儿有这个所谓的刚才催泪弹，现在又要冲击立法会，但是中间这段时间是相对来说低潮的部分，而现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收场，以及怎么样重回正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现在目前来说，双方的态度呢也是陷入一种焦灼的状态哈，就是怎么来去通过一个方法来去收场。那么目前我看到这个冲击立法会其实已经把这个点又推到一个相对来说较高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上，中央是有机会来去，或者说有这个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冲击立法会，冲击了法治，我们是有权来把这个结束掉的。 嗯，不过我觉得盛伟这个跳的可能 跳的就又更进一步了。 嗯， 如果真的是要清场的话，恐怕也容不到，也不用等到中央要下达什么具体的命令。 嗯， 那要是清场的话，这个是港府他们应该会有所行动。而且之前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所谓的吹风会，这个林郑月娥也好多次在传媒面前说这个清场， 嗯， 可能就快来临，就希望占中者你们自己退去吧，不要让警方真的是一个一个被抬走了。 嗯， 因为观察到那个占中的行为，这是最初开始的时候真的有蛮多人支持的。 嗯， 我也自己曾经到那个占中的现场去观察了几次，但是最近的那个民意调查我们也看到，就是大部分的市民已经觉得现在还继续下去，可能那个后果反效果还是更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个占中行动一开始的时候是源于就是市民的一个支持，那现在如果打过来就是民意有一些变化，大家也需要尊重。还有我觉得现在占中这个行动呢，是时候要停下来，要再反思一下，就是如果你继续下去会有什么的后果。还有就是你现在还在霸占那个路方面，那你往后会有什么反效果？因为其实民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这个行动最后的那个结果是让人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的话，你未来争取什么东西你要更多人支持也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刚刚是我讲到你说凝聚共识，我突然有个很好玩，就是我常常觉得凝聚共识这句话很多时候是在民主社会去讲的。 嗯， 对，因为很多时候就像中国它不太需要，因为只有共识 本来就是和谐社会。 对，所以其实你为什么在民主它会有两边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大家凝聚共，我倒不觉得它是凝聚共识。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共识是很恐怖的。 对， 他应该是说尊重少数，尊重多数。这是哈森刚刚讲，也许在民意这个风向上，是不是去尊重另外一些人的更多数人的声音？ 嗯， 另外，你觉得其实说爱与和平，我觉得发现最近其实这段时间有开始有很多的，你说法院禁止令这个，有很多的大楼啊，很多的小巴公司、交通这些代表来开始申请禁止令。我就举一个，你说其实忍受力的问题，你说到现在54天嘛。旺角有一条，你是交通很繁忙，雅街老街， 嗯， 这是我每天小巴其实都要经过的路。可是 现在交通好转了吗？ 没有，其实没有，因为它根本是不可以动的。就那一段是就在那个花旗银行，就是平常逛街那一块路，其实还有大部分就把那个十字路口， 这是占领人士的根据 地，对，占领人士，他就把它架在那里，所以其实你是那个弥敦道跟雅街老街交口是过不到的。 嗯 嗯。 可是你说像我每天搭那个小巴呢，它这两个月就是每天从另外一个方向绕路走。可是在这一段路里面其实还有两三个站， 嗯， 就你想如果平常要搭小巴的人，他是可能在那边上班，他现在得要被迫要不然就是走回家，要不然就是往回走到第一站。 我想一个多月可能也习惯了吧。 对，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习惯，一开始或许觉得我就忍受一下， 嗯， 可是当他变成久，我每天都得要可能多走20分钟， 还没习惯。 我觉得这不习惯，因为对我来说，你老实讲，我觉得开玩笑的，对我来说我倒觉得这段时间反而小巴多了跟小巴快了，我觉得还对我来说便利的。我只是说中间这些人所以你说这种慢慢的很多的生活上微妙的变化，当你第一个月你觉得我要为香港前途没关系，大家牺牲一下没关系， 嗯， 可是当两个月的时候你， 嗯， 还有最重要的是你看不到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进展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是一 个，这 个 是重点。 好， 嗯， 我可以忍受，但是看不到下一步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中间你会发现学联他们又进行了很多项的动作，比如说你跟， 嗯， 林郑月娥跟港府的官员有一个谈判，那你甚至是争取过去在 APEC 期间你去北京进行上访， 嗯， 相当于是进京告御状的感觉， 嗯， 但是市民都看在眼里，每一步的行动其实都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效果。你说谈判， 嗯， 本来说，哎，谈完一轮是不是有实质性的，比如说你要跟北京提交什么样的报告，要把真实的民意反映给北京，但似乎也没有看到港府再出来，他们说我的报告写得怎么样了，会写些什么内容进去，只是梁振英在 APEC 期间说了这么一句蜻蜓点水的话，其实北京已经掌握了香港方方面面的意见， 嗯， 但是到底掌握的如何不知道， 嗯， 而且你也看到在 APEC 期间你根本就你去都没法去的，他根本连过境都不让你过境的是吧。所以呢，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行动，你既然没有办法达到你们自己预期的目标，也没有满足市民的期望的话，那市民一定会想，那是不是这个方法错了，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换别的方法，看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收获到我们的一个效果。而且你会看到昨天的那个冲击立法会的事件，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之前担心的他的占领人士 内部的一些撕裂，它会越来越激烈。你看到新闻里面，除了说有人搬着铁马直接冲那个玻璃大楼之外，还有人就是金钟的占领人士，他们真的是占领人士哦，就开始吵架，就有一个看起来有点索索得的，就是非常非常激动，然后直接对着另外一个女的占领者说：“你知不知道我是在抗争？”哇，那个声音大到就要把你耳膜给震聋的那感觉。好，那个女的示威者，我觉得她也挺委屈的，被她训了大概10秒之后，她就回应了，她说：“你在抗争，我在睡觉吗？是吧？”其实我们都是在抗争者，但是呢，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分歧，甚至包括现场的这些纠察人士到底应不应该存在，他们也是有着很大的争议。就因为纠察人士，你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干扰我的一个下一步的行动？有的人我说我要升级，因为你看你慢慢就要退场了，可是我并不愿意退场，我宁愿是希望它持续的，尽管是零星小范围的，我都不愿意彻底退去，退去就意味着失败。但是有人就觉得现在的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延续下去，而且你看到现在有一个统计，就是到底战中人士他绝大部分的成员是什么人，其实还是 学生。 你看临近期末了，很多人都要回去考试了，你真的是让学业永远就这么葬送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并不会就是这么决绝的一个打算。所以你会发现这必须到了该下场的时候，尤其是在民意已经有所谓逆转的时候，现在下场，现在退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台阶了吧。 对，刚才你提过，就是当中有些占领者他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加激烈，还有他们分裂的一个状况。你想呢，就是你在那个行动当中已经50多天了， 对， 但是没有看到下一步是怎么样。因为刚才佩芬说下一步是很重要的，可能现在领头的那些学员呢，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因为他们想做的已经做了，但是完全是没有效果的。那下一步呢，我认为是应该真的是暂停。因为呢，这个行动其实现在很多传媒啊或者是评论员都在说现在战中要退场是不是失败了，但要看你怎么样的角度。因为这个行动多多少少也引起了香港市民对政治的一个关心，对这个局势的发展一个讨论。 没错， 因为以前呢，我在那个街头上或者在街市，我没可能看到的是那他们在谈那个政中的，也没有看到他们在讨论特首现在管制的怎么样的水平。但是现在我们每天在什么角落已经都有人开始在关心那个香港的政治，未来的市政的方面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活动在香港是肯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力的。 就刚才樊素提到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场的一个时机哈，但是我觉得你想啊，在 APEC 期间的时候，其实无论梁振英和这个中央的一种就他们的一种交锋或者交流的当中呢，会觉得好像已经把这个民意已经传达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 APEC 无论是协奥会什么的，这其中的香港的角色是很小的。在这样的程度下，你就会觉得其实香港是被遗忘的。那你说现在如果收场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心甘吗？他占领的也许是香港的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旺角啊或金钟地带，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他希望中央给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但是现在中央呢就是不是来去给他一个态度，而且在对话无果的情况下其实并没有产生任何退让的一个局面。 所以还是说这个你并不会觉得你在底下抗争有多么的紧要，这个天花板它就会给你挪高一些，其实根本就不会这样。你又看到你要学会怎么样与巨龙共舞，就是你的对手他已经可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对， 就是你这时候你要想想你下一张牌到底应该怎么打，是吧？是不是应该要把自己全部的力量就花费在就以卵击石的这么一波劲啊，还买广东话要么立刻学 一波 劲，就是你一下子把所有的子弹都用完了，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力气，还有什么能量呢，是吧？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也觉得你现在应该退场了，尤其是很多中间人士德高望重的，像李国能大法官，是吧？在香港社会法治社会里面这么有威望的一个大法官，他都发话了，说禁制令既然已经颁布了，大家呢应该是基于尊重我们的法治这样一个核心的理念，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你的所谓的抗争才是 怎么说呢，就是顺理成章的吧。嗯， 可是我刚刚觉得樊叔你说不按牌理出牌，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些牌都是你可以预见的。 好， 对、你就像说你要去上京去勤勉、你会觉得这些人的回乡证是不会被撤销的吗？对，你觉得他们进得了吗？或者是你觉得真的会有所反应吗？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一路以来我觉得最大的失误是，其实我觉得政府或者是中央很多的牌动作你是预见的、但是既然在预见的状况下，我觉得就应该要更有。 但是预见是预见，可是你并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 哪，所以这是一个智慧战。其实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运筹、就可能在这操盘里面，或许不是，我觉得旁观者有时候可能看得更容易一点，就可能觉得比较简单。可是现在呢，我觉得下台阶或许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时机点。不过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这个战中它是某一部分一个时代，就是一个香港的一个这个阶段的一个历程，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港府也应该要有这个大度，去共同去做一个台阶，而不是说反正你们我就看着给你们啊，你们南下了吧，你们就自己想办法下。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大家共同来营造一个其实更漂亮的台阶下，而不是就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怎么从这么高的台阶上下跳上来。 你说无论这些真正三子，还是说他们一些人士啊，训练的人士，他们自首的一种方式来下场，还是说现在以这个冲击立法会之后，这个警方来清场，或所谓的这些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冲击的方式来清场。但是其实看到很多报道说有可能出现一些流血，其实我最不希望哈、其实流血的冲突来去收场，这样的收场的话，其实是一个。大家损失真的非常大，不仅说之前的经济损失，现在已经到一些人的一些伤亡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好，那说到退场，我们也是表达了很多的关切甚至是担忧。那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样退场，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节奏，退场之后香港的这种所谓的民主的发展又该往什么方向走哈？我们等一会儿再接着讨论。 You ready?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艾斯， 我是佩芬。 持续54天的占领运动，到底应该怎么个退法？哈，现在也是很多人，很头痛的问题。我记得在占领中环刚刚爆发初期，就是前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他呢就有一个建议，他说呢，还是要在这些带头者，就是一些领袖的身上先下功夫，比如说占中三子，比如说学联的秘书长们，还有学民思潮的这些发言人领袖们，黄之锋什么的。但是你现在就问题在于占中三子，我觉得基本上他们的这个号召力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他们叫做占中三子， 对，你像 占中好， 没错，已经好像不是他们发动了，甚至觉得跟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大关系了。该上课的就回到上课教书了，两位教授是吧？而且冲在一线跟记者朋友聊天的也基本上是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几位同学。所以你会发现吧，战中三子就是没有完全按照他们之前的这种构想在发展，也是超过所有人这个预期的。但是现在学民思潮和学联的几位呢，看上去也是有了一些松动，就是包括昨天的这样一个冲击立法会事件之后呢，我看到他们在电视上都是露出疲态的，是吧，都是很累的样子，感觉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 觉得对他们来说 肯定压力很大， 也是一种精力上我觉得非常非常煎熬的，对，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是一段非常煎熬的这么一个磨砺，甚至他们都觉得估计也是该散了，因为到现在为止谁都不知道应该接下来要你还能有什么样的砝码，就跟我当时说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性的指标，也我们也有必要去查看一下，就是说这些占中的人群，我看到的是公民社会他们有这么一个团体在金钟的占领区，他们做过一个民调，他们做民调的有一项呢，就是我们之前几集讨论过的占中人士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就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这个统计结果就显示呢，就是20到29岁的人组别 就这个组别的人数最多，占了38%。那占领人数的中位数呢是30岁。教育程度方面呢，已经有研究院或者大专学历的占到了参与者的81%。那职业方面的学生占到了16%。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专业或者管理阶层的人员占到了42%。所以基本上是可以印证我们之前下的一个结论，就占中人士最主力一个是学生，二一个就是中产。所以你想，既然是学生和中产的话，这帮人他不是不讲道理的是吧？你可以说是香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帮人，你如果跟他们讲道理的话，有策略的话，我觉得他们是可以比较这个文明的，不能说文明的，就比较有秩序的退场，它是可以进行沟通的，就不是那些所谓的暴民，你必须得依靠暴力的执法的方式去劝他们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突破点，就是从人群的方面下手。尤其这个时候，你如果找到更多的像李国能大法官这么德高望重的说话一言九鼎的人出来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加能够听进去一些。 嗯，没错，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这个刚才提到说这群人他可能是相对来说受教育程度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呢是说，其实想一种方式呢是擒贼先擒王的方式啊，但是现在关键是这个比喻也许不恰当啊，咱们就说姑且这样说，但是呢关键是这些他这个网已经没有在控制范围之内， 群龙无首， 对，他控制不了了。那现在就是分几块，几块的话，你说在这种切割的方式来去逐渐的收场的话，其实好像这个事情就变得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收场，而是一个分散的一种情况。 对，因为这个占中行动一开始的时候，开始一个星期左右了，已经有很多人分析说，就是他们如果要有力量的，有比较集中的跟政府去对谈或者是商量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找一个所谓的代表的领袖出来，因为你跟对方谈的时候，如果你们都是分散的，那对方肯定不理你了，就是因为他觉得你们的力量都不集中，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们自己也会打散的。所以到现在50多天了，都是现在他们还是没有什么代表的，所以现在一个政府所谓的谈判也没有什么成绩。我觉得可能在策略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要先讨论，就是有没有一些代表可以凝聚这个民意，跟政府去对谈，去做好那个政改方面。但是现在可能最好的时机已经过了。 刚刚是我讲擒贼先擒王，对，不好比喻。可是我觉得这占中这批人一开始就把这条线拉了，擒王擒了，要擒梁振英，所以这个梁振英擒不到，就是所谓的底线。没想到，哎，还硬在那边卡着不下来。结果，哎，现在其实我觉得，而且这占中这批人，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刚刚反复讲到中产，他们里面很多人，他真的未必，他可能觉得我在为香港民主的这个落实来争取这个对，去争取。但有很多人真的可能也是对梁振英的执政什么不满，所以他本身的很多的诉求他是真的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你说我今天要退场，不是只是因为这个普选或什么，我觉得再把这个战线延长，而是我对这个政府确实，我觉得对这个特首我就是不满嘛。那我今天他也没有改好，而且他还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傲慢的姿态，你要我怎么下呢？那另外我觉得时代有时候，我在比较就是台湾当年的这个民主之路跟现在的香港这个，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我还是讲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时代，时代真的不同了。因为当年的台湾，我说过，在经济的发展，它还是在努力的发展，还不是那么的富裕的时候，它影响力不会那么大。而且我觉得大家很清楚的是要往什么样的一条路上，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还叫共识。可现在的香港已经在了一个发展之后才回来要这个民主，我觉得它的状况比当年更难。那刚刚讲到，其实我也印象这几天看到周永康，就那一天在机场那一天那个画面，其实我觉得他那一天的画面， 就是他想去北京， 对，去北京去在机场那天，其实你看他面对的镜头，镜头所有都预见的，你会发现他其实感觉到他的疲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 他们会想说，可能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回去讨论一下，再有什么样的策略。可是我觉得对这些年轻人20出头的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承担的压力是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如果用一个世代来看，我觉得现在我们都觉得年轻人是失落，不知道在干嘛，草莓族这一批年轻人，姑且不论说他们的我们赞不赞成他们的一个 诉求也好、嗯、可是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他毕竟他站出来展现了他们的态度、嗯、这在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还是难得的、嗯、有承担的，所以呢我还是回归到我上一段讲的，我觉得这时候呢政府应该还是要更有大度一点、嗯、一起也许就也许找一些社会有公信力的人也好、嗯、或者是政府本身也好，共同去搭建一个就是更好的台阶，让这边人可以下来， 就当是一个包装、一个市场、一个 PR 的工作吧。嗯、因为你现在到现在那个没有那么那个大家的那个立场没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现在政府跑出来就是摆出一个姿态，就是啊，我们往后都可以继续徐徐的一起交流。因为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做一些公关的工作，去。有限度的凝聚民意，也有利于你们将来在那个立法会跟议员那个谈判的筹码，因为有反正有一大部分的市民就是议员都是市民选出来的， 嗯， 你现在做一些公关的工作，还是对将来你们沟通在立法会通过这个草案法律方面是有帮助的， 嗯， 还有一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群体的智商啊是低于个人智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得发现其实现在需要一个人能够引领他们，能够和平的一种退场。那其实你说现在在香港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一个能有公信，完全就刚刚您提到的，就是比如樊素提到那种公信力的那种大法官，能够让这些人听他的话，来咱们一种现在在香港好像没有有这样的人吗？ 嗯，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诸如这个沈祖尧校长是吧？你说甚至底下有人开玩笑，将来如果你去选特首，我们一定支持你。但是你发现，当这些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之后，就是屡屡被政府推上前台的时候，观众也会审美疲劳，他甚至也会质疑你说话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尽管你的话说的再漂亮，所以呢，你这个好的棋你也只能下一次，可能你这个棋子用完了你还得再考虑下一招，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还是得走到这个谈判的这个路上来，因为现在尽管是你看到有人试图是借助这种让你感觉到是有人不满意现在抗争事情的实况的想要去升级的这样一些激烈的事件，试图来改变现在退场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后可能也是徒劳的，因为你发现在大家暴力的这个事件面前，大家反倒是同声同气了。你尽管说建制派他们有一些说法，说你别忙着跟他们划清界限，泛民你们是脱不干干系的，他们也是你们那帮人，但至少在这个底线上大家是守在一致的。所以说我觉得任何所谓的不和谐的事件也好，他都没有办法改变最后要清场的这么一个大的趋势，问题就是该怎么清。我觉得最糟糕的一个结果可能也就是人群退的差不多了，警方一个一个抬走嘛，是吧？这可能最糟糕的。我觉得这也不算是，这也不算是难看。我觉得这是我能接受的这么一个结果。好，那既然说到这个份上，可能也是到了该梳理所谓的成果和策略的时候哈。那在整个过程当中，香港社会它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我们等一会儿再聊一聊。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黄 岩，我是 我是佩芬。 好，说到要梳理成果，我们反正我个人是很欣赏香港立法会主席曾毓成，我觉得他在香港是非常难得又清醒又有着他清晰底线和严密逻辑思考的这么一个政治领袖哈。那他呢在浸会大学日前有一个跟年轻人的对话，那学生也问到说占领行动至今对香港有什么样的好处啊，这个问题也很贼，直接问有什么好处。他说呢，占领行动啊，唤起年轻人关心政治社会大事，不少更愿意付出代价，年轻人有理想有崇高的目标，对他们的成长肯定是好的。又说呢，行动激化了很多好人好事，比如说附近的小商户啊，向学生送物资，把社会上最高尚的情操给诱发出来， 我认为社会需要正能量，大家都说社会需要正能量，这不是正能量是什么呢？你看，这是他回答的第一步啊，还没完呢。他说，哎，你们也是问我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你们不问我有什么样的坏处？他说呢，这个他也没有讲具体的坏处，竟然他说这个我作为建制派的一份子，我始终认为学生的占领行动没有可能迫使中央政府接受占领者的要求。其实他的逻辑和意思也是自始至终也没有变的。他认为现在的行动，尽管是动机和理想都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可是徒劳的，而且你并不会把中央对香港的天花板给它推高一丁点都不可能，反倒他多次讲过会令到中央对于香港的政策越来越收紧。 而曾毓成他这样说法，的确让别人听起来是很舒服的，他很会讲话。 嗯，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我在思考，你说这个激发正能量，这个还有就物资，我觉得其实 这难道不是吗？我觉得说得很对啊。他确实激发了很多社会好人好事。你看咱们认识的也有一些朋友同事是吧，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好人好事的这个现象，我们都看到过了。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个人来去旁观来看的话，其实对于我可能更去关心一下，就他们到底在思考什么，这些年轻人跟我作为一个就差不多年龄的人，他在思考一种什么样的角度，他关心社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关心。这个可能是就是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空间，这个算是 给你带来的正能量。 给我带来的所谓的一些能量，不能算正能量吧。 哎，其实你看激发人们的思考，它就是一种成果，我觉得。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你运动本身你就是成果，你先不要管以后它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既然你们出来了，而且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吧，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社运分子，你跟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相比，它都不一样。你就算60年代的时候，当时它的一个社会气氛，你说跟英国的当时的这些反暴乱的运动相比较的话，当时的人们他们怎么样都说背后我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我有一个强大的中国，甚至强大的党在支持着我。可是现在你可以说是手无寸铁的，我只有我自己。八十年代的也不一样，虽然说当时香港的社运的风气你很大程度上受到保钓运动这样的影响，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你跟整个的社会环境相比的话，还只能说是学运，你不能说是社运，因为你所做的跟现在相比的话还算是小打小呢，只是你在学校里面做些办些报纸啊，弄些板报呀是吧。但现在你看把学生推到台前，甚至学生来引领整个社会，让整个社会动起来，这是几个世代下来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说你尽管环球时报每天在那黑那几个双学的孩子，但是我觉得这些个孩子如果以后他们再多读书多思考，再去外面多见识世界的话，他们的政治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但也有一种说法说是真正的行动其实毁了这一香港的这一代人啊。那在这种说法的话，就认为说现在这些人他们只是聚焦在这个关心所谓的香港这一个小的城邦，他并没有去放眼国际，跟之前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活动运动啊是不一样的。那其实也反映出现在香港人他到底是不是 就说越来越闭塞，你只关心我城， 是不是 并不关心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 对，是保守的还是一种开放的一种态度，这也是需要思考。 佩芬你怎么看这个话题？其实也跟台湾很多的情况非常类似。 对，我先讲，其实曾毓成因为他学数学的，所以我觉得他逻辑上面非常精确非常幽默。对，所以我觉得他有讲到，我刚刚其实在上一段也有讲到，我觉得这是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我们不断在讨论这代年轻人会迷，就是沉迷在网络上非常浅碟的一些思考，所以我会觉得现在愿意站出来的这些年轻人，我还是觉得是需要肯定的，因为很难得。可是刚刚谢伟讲到，其实这也是现在台湾年轻人很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只好像其实我们都觉得是香港现在应该跟国际接轨，可是你好像仿佛只限缩在这样的一个格局。可是刚刚樊叔的一个大前提就叫这次的可能这次的整个占中运动，香港得到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这东西就是一个得到。它我觉得民主或者是说整个社会，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学习的课程，没有这一趟政府学不到下一次怎么可以做得更好，怎么处理得更好。警察也是上了一课， 我觉得整个社会上了一课，那包括战中自己，他可能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更成熟更有战略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对整个香港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对媒体也是，媒体在报道，我觉得现在其实我就现到现在战中走到现在，媒体也是一个媒体的续航力的问题。台湾的媒体文化不同，台湾真的是真的很多的新闻台在不知道每天晚上争论节目，就是不断的讲那个整体的续航力，它的动能是很强的。可是香港你看，我们最近在可能这几天除了有一些零星的这些像冲击立法会这些新闻点他会在报，他每天给你开一个小框旺角现场，然后金钟现场，然后又没有声音，你想听声音还得要去调一下那个颜色去听声音，所以其实现在媒体也不是太关注。所以我觉得媒体怎么样在报道或是怎么样的在做这个桥梁，我觉得媒体也上了一课嘛。可是刚刚讲到，我觉得对于这些特别是这一些领袖者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思考就是要能够，刚刚樊素说到如果能够在这一次的运动之后能够多去增长他们的视野，也许去多出去见见，甚至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返乡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跟中国多去接触，多了解一下，进到中国去了解一下现在真正的中国的长什么样子，他们的气氛是什么样子。 没错，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好，而且我觉得整个对整个香港健康的发展应该要有这个承受力去包容这样的一批人，因为这批人其实都是人才吧，我想这么讲。所以他们也许在未来，你说未来的政治发展或者是香港任何的活动上面，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可以去贡献发挥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香港应该还是要包容这一批年轻人。 我很同意，就是这个运动呢，就是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一个反思的一个空间。还有刚才说到媒体，因为呢其实在那个占领这个行动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警察怀疑用暴力去打那个占领者的一个新闻。其实当时候呢，就是这个电视台有大批的记者跟编采人员，他们在联署，就是反对，就是老板某一些限制他们报道的一个行动。其实之前呢，没有这个占领事件，没有那个打人的事件之前，其实香港的媒体正在面对着一个危机，就是慢慢的受教。就是可能现在可能当时候他们作为一个媒体人，他们自己的这个警觉心已经在慢慢的建立了。但是现在这个占领行动或者是怀疑打人的事件发生出来之后呢，其实传媒之间或者是我们记者之间的有一些吃饭的时候也会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对于捍卫那个事实报道的那个勇气或者是那个立场那个原则是比较坚定一点的，这是对传媒一个很大的收获。另外呢，我也觉得就是香港政府可能现在他看在眼里，就是这个占领行动都要退场了，可能后慢慢的变得冷清，然后他们抬那些示威者，然后就结束了。但是作为政府，他们脑海里边就可能会有一个警戒心，就是啊，我在市政方面将来应该怎么样做呢？我们是不是要提醒一下自己，就是将来如果我们持续是这样轨迹下去，会不会有下一次呢？下一次要爆出来的时候又怎么样处理了？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tips 吧，就是在市政方面就有一个警戒的心。 是，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现在战中如果是按现在的这么一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它的空间和规模呢，应该很快就会越来越收敛到几个可能只是有象征意义的几个点上面。但是呢，我相信它散发出去的力量呢，将会遍地开花。仅仅是在小区之内，在社区之内呢，在民众中间，恐怕就有着越来越这个不可阻挡的一种遍地开花的力量。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当中，如果是你想去做工作的话，在那个社区里面，它会有做不完的工作。所以说，我们要梳理果实的话，我相信那一块区域将是收割不完的果实，等待着大家去开发，也会有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吧。那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盛， 我是佩芬， 再见。